年。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周当中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有的时候难免生活当中会给你开个小小的玩笑。 比如说呢， 美哲，你遇到过坑吗？ 没少遇到过，尤其是下午4:20到5:50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吧就有3天遇不到，就是我不出现的那三天。 哪三天呢？ 周三、周六、周日。 哦， 要说这周六周日的下午4:20到4:55是我自己的地盘。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周末活力派啊！ 还带自己给自己做广告的哈。 那您说说这生活当中的小玩笑都有什么呢？ 你看看啊，加入海淀区的于先生最近翻新了卫生间，为了图省事啊，他是全包给了装修公司，就当起了甩手掌柜的。 哦， 那意思我出了钱，装修啊，所有的事儿都你们公司来了。没想到问题层出不穷。他说我和我妻子特别忙，就从网上找了一家一站式装修公司翻新。他们家卫生间也不是特别大，4平方米左右。10月25号呢，夫妻两个人来到这个公司的门店，听了店员介绍之后，匆匆签了一个合同，一次性交了30,504元全款。 先全款交了之后，人家再干活。 4平方米30,000多元。 一平方米呀、得7000大几呢， 7500多。 李凯老师， 我都没问，你说你这主动， 你这留了一气口。 哎呀， 出于对搭档的了解，我就猜呀，你要问我这合着一平方米得花多少钱 啊？ 我这不得未雨绸缪一下吗？ 3/4等于0.75是吧？反正王于先生说，这钱交了就跟上了贼船似的 啊！ 等到了选材料的时候，于先生就犯了难了，说这个套餐里边可选择的建筑材料啊，就那么几种。就是瓷砖可能就这几种，你要是想选套餐外边的，对不起，得加钱。他说我看上一个洗漱台，要加1-2000元。可想到自己，我们家那马桶不错，我还想留着继续使，退钱，因为你套餐里边含了个马桶嘛，你不用他那个，你保留自己的，他要退你钱，退钱只有几百元。难道他们提供的新马桶就值几百元吗？于先生非常无奈地说，签合同之前啊，他们答应卸下来的东西啊都给复原，可是装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想把之前用过的什么灯泡啊、毛巾杆啊、浴帘杆啊安回去。工人说可以，没问题，但是得加钱。 怎么加呀？ 一个灯泡就要50元 啊，收费这么高呀？ 哎呀，这不是就是宁宁的事儿吗？ 哎呀， 于先生的爱人说，按理说专业的装修公司4平方米的卫生间用多少砖啊，比如说这瓷砖肯定非常清楚。备个1-2箱啊，半箱的，对吧？就是万一不够的时候，多弄出点来，弄个富裕。说可是他们剩下6箱新砖，没拆封就扔下楼底下那个垃圾桶里边了。 这一般来说，装修公司不是都得特别有经验吗？ 对 啊，一个4平方米的洗手间用多少砖，他们应该心里有一个大概的数啊。 这好，这6箱砖浪费了不说，这钱不是还是我们出的吗？ 也就是这新砖虽然没开封，但是也不能退钱了。 对呀、冤枉钱花了，以为装修就没事儿了。 哎呀， 但是问题接踵而来， 又怎么了？ 12月2号啊，于先生第一次用他们家的卫生间 啊， 就发现浴室积水了。 哟， 叫物业一查，说是装修的时候啊用的水泥块把下水道给堵了，因为水泥块太大，根本弄不出来。于先生又无奈的找来了一个装修的工长。工长呢取来一个吸尘器，反正捣鼓了快1个小时，才把一个大约3厘米长、2厘米宽的水泥块给掏了出来。 这也太粗心了吧。 我跟你说啊，于先生是这么说的、说这么大块的水泥块掉地漏里边都不知道，这也太粗心了、我个人就是有的时候老是想以最坏的心思揣摩一下、这不像是粗心的， 有可能是有意为之， 这是给人下套呢吧？ 哦，也不知道人家装修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比如对接方面的小矛盾，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 哎，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吧，反正对业主来说，这个赌肯定是添了， 对吧？可能是工人和工长不对付，猜瞎猜啊，这都属于个人瞎猜。 嗯。 于先生他们家的门和马桶都保留自家原有的。12月2号呢，设计师就联系了这个黄女士，退还门和马桶的费用。设计师说呀，我们一般门是退500，马桶退200到300，马桶和门不存在损耗，为什么就退几百块钱呢？设计师是这样说的，说公司退钱呢有退钱的标准，当问及是否有花费明细的时候，设计师又说，说这个公司啊提供的是套餐服务，没有价目明细。 嗯， 并且说如果当初销售在介绍的时候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约。那意思是， 嗯， 你当时干嘛来的， 哦， 啊，你可以不签呢，对不对？ 你干嘛现在秋后算账 呀，对于之前约定的安装什么浴帘杆啊、灯泡啊、毛巾架一事，设计师说，说这个浴帘杆啊是让工长捎带手帮忙，等于顺手干的事儿，多了那就得收钱了。 不是，当时不是约定了可以把之前卸下的东西原样恢复吗？ 所以在合同当中啊，明确写着，乙方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价格条例规定，对本合同中所用材料实行明码标价。那么一个律所的律师宋静一表示说，装修公司不给顾客提供具体的消费明细是不合法且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财产权。那么消费者可以向消协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宋律师还说，消费者在施工前签订的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具体套餐的价目明细、产品的品牌、颜色、样式、价格以及退款细则等等内容，应该写在合同里，并且保留必要的沟通记录、书面协议等等证据。 哎，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装修它绝对不是一个特别省心的活儿哈。 哎， 我觉得尤其是大家要面临签约的时候， 嗯， 找公司也好，还是找设计师、找工长也好，咱最好保留充足的书面证据， 是是是， 以免这个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儿， 嗯， 咱起码可以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哎，但是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就像王于先生他们家一样， 嗯， 就是想省个心， 哎， 多花点钱。您想啊，1平米7500，咱就不说这4平米的卫生间花3万多块钱贵不贵，其实花这么多钱就想省点心。 嗯， 这好，省心没省下来全添堵了。 哎，其实我还挺能理解于先生他们家这想法。你看这个， 啊， 他和妻子工作都忙是吧，其实平常也没有太多的功夫去照看装修这事儿。 嗯，哎， 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家最近也在装修呢。 哦，是吗？ 又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也是选择了就是一个设计公司， 啊， 他们是连设计带施工， 嗯， 也算是一套一站式服务。 哎，属于省心的。 我们这个也是属于提前呀，比如所有的硬装软装材料，选什么样的木头，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品牌，都会一一列单子。 嗯， 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家所有的电器是什么品牌， 啊， 什么价格， 嗯， 也都会给你列一个明确的单子， 嗯， 啊，然后签合同的时候呢， 哎， 大家呢起码都能看得明白，看得仔细。 当然你花那钱也在哪儿了，是吧？ 这个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来找公司了。 是是是，当然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生活当中装修这件事情。你听过一句话吗？ 嗯，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让他去装修吧。 如果你恨一个人， 也可以让他去装修。 对，你到底是爱你还是恨你？你们家里人， 反正呢，你就是装修吧。我觉得得家人都达成一致。 啊， 你比如说装修成什么样的风格， 嗯， 什么意式的、法式的、美式的、中式的、日式的， 哦， 还有现代简约风的， 啊， 北欧风的， 那你们家 是不太一样？我们家疯了。我们家应该算是简约风 啊，疯狂的疯吧。 嘿，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装修当中的坑。不知道您装修有什么样的经历，累不累心，是到底当成了甩手掌柜的，还是操心哈？ 哎， 甚至连个螺丝啊都得自己买去。 嗯， 都可以找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装修中的坑以及装修的故事哈。 嗯， 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说了装修是装东西哈， 嗯， 下面咱们来说说拆。 哦， 12月4号早上8点半，随着一声令下，机械轰鸣。作为北京市危旧楼房改建的试点项目之一的朝阳区劲松一区114号楼，正式启动了原有的楼体拆除。 这一大早啊，老住户陈学平特意赶回了劲松，想要看看自己住了42年的老房子。 嗯， 你要说住这么长时间，肯定特别有感情啊。 是， 他说啊，听说这老楼要拆除，我特意跑回来看看。 住了42年，这房子肯定也是够年头。 嗯，够年头了，所以人家才要进行危旧楼房的改建嘛。你先看一下这个老楼的外观哈、啊。斑驳的外墙，脱落的墙皮，能听到隔壁说话声的漏音的墙板，也就是这个隔音做的也不好哈。 对，他们家说什么聊多大天儿，都听得清清楚楚， 说什么坏话啊、哎、也都能听得清楚。这就是劲松一区114号楼，一栋建成于1978年的危旧楼房、 哦、 比利海老师还是年轻点啊。这也是当年试点建设的框架轻板实验楼。 嗯， 您哼什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是是是是 是 这产权单位呀、啊、是北京建工五建副总这个产权单位北京建工五建副总经理李娟说，随着老楼日渐衰落，此前呢也曾考虑过对老楼进行改造。 嗯， 但是因为轻质预制板不具备抗震加固的条件，这个114号楼就成了劲松一区仅剩的一栋没有经过改造的老楼。这个楼里啊住了66户居民，对于大家来说，这座老楼的不牢靠主要体现在生活的困扰。不到20厘米的外墙板厚度，让这儿即便是安装一个空调室外机的支架都得小心谨慎。而建筑内部多处破损，墙皮开裂脱落，室内呢也是漏水严重，所以问题已经非常多了。 嗯， 2020年的7月份，本市出台了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在遵循区域总量平衡、户数不增加的原则下，简易住宅楼和经过鉴定没有加固价值的危旧楼房，可以通过啊直接拆除重建的方式提升使用功能。 但是这得大家都一样都同意吧？ 对呀、啊，在获得所有居民的初步同意之后。劲松一区114号楼就被纳入了危旧楼房的改建试点。根据他们的设计啊，这改建之后的老楼型会得到一个极大的优化。比如说呢，卫生间和厨房的使用面积都有所增加，平均每户建筑面积能增加6平方米呢。您想想，咱这北京1平米的房价是不是？ 建筑面积。 那反正多少有增加，是不是？是不是？那反而还 是 个好事儿嘛、 啊，总比没有强。 哎，对对对、嗯，这同时啊，每个单元楼也会增建一部电梯。 哎， 这就为了解决老年朋友下楼难的一个问题了。 嗯， 当然哈，我们说服居民朋友，可能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曲折的。最初啊，也有朋友不太理解。朝阳区劲松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何海军说，你看这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家庭人家刚花了10几万块钱装修， 嗯， 你这给人家拆了是不是心理上不能接受啊？ 对， 还有的家庭啊存在房屋继承方面的争议，哎，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街道办、社区、产权单位等组成的入户小组做了居民的动员工作，把这政策首先要讲透。 嗯， 除了耐心的沟通之外，暖心的服务更能拉近和居民朋友的距离。在4层居住的杨大妈一听说要搬家周转，心里有点不情愿。 为什么呀？ 当得知杨大妈的房本多年前就遗失了，入户小组赶紧开车带着老人到处跑手续，很快啊就拿到了补办的房本。像这样的暖心举动也是让杨大妈深受感动，当场就决定我签这个约啊。最终啊，大家对于出资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居民朋友的出资比例大概是在10%左右，平均每户呢也就是在6万到7万块钱。引入社会资本的作用则是给劲松一区补短板。 嗯， 这劲松一区的居民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达到36.9%，对老年餐桌、裁缝店等配套设施需求强烈。那么在114号楼下也会新增地下1层，会为大家提供什么老年餐厅啊、理发呀、菜市场这些便民服务，以后大家就非常方便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了。那么114号楼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拆除完毕，在后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重建完成， 哎， 大家就可以搬回新的房子了， 是件好事儿哈。因为说实话，这个搬新家住新房是很多人的一种想，这个 梦想， 愿望， 对吧、 嗯、 愿望。而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旧楼也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拆了重新盖新的，这可能是一个最经济同时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办法。 嗯，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居民朋友们的支持 啊，那是、 嗯、 自己家住新房当然是好了。 哎，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是来聊聊装修当中您遇见过没遇见过一些坑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哎， 红果说啊，装修前得多去几家公司比较一下，看看装修公司的资质啊，必须去装修公司的样板间去看看， 嗯， 最好让他们安排你到正在装修的房子里边挨家挨户看看，做到心中有数。 总结一下，就是咱得多实地考察一下、 哎、 眼见为实哈。 是， 有的时候不能光看广告忽悠、 嗯、 也不能光听设计师在那儿跟您看那个图上的案例， 嗯， 有的时候要能看见一下实际装修之后的效果、 哎、 而心里比较有数，比较踏实的。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这个光是这个样板间啊、 嗯、 咱这个硬装软装都一块说 啊、 哦、你会发现好多样板间没门。 没门就是人家那个每个屋子之间没有隔挡、 没有门，没有门、哦、啊，然后有个门框，你一进来之后、 嗯、 哈，真亮堂。 嗯， 然后等你照着这装的时候，你发现，哎，不行，我们家得装一门呢。这门一装了之后，发现那柜子就安不上了， 感觉有点挡的话。 对 呀、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这都是一些大家需要提前想到的小细节、啊 哎。 样板间肯定是以视觉效果作为一个卖点 啊、 哎呀， 所以没有门的样板间您留神。 嗯、 啊， 大家得好好看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在装修当中啊，想践行亲力亲为，就我能自己多操心呢、 啊， 我要自己多操心。比如说花色鲤鱼就说、 嗯， 我装修都是从什么木工、什么电器、水暖。反正能自己干的我都要自己干， 嗯， 但是您这属于身上有手艺是不是、 哎、 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自己说自己干就能自己干的 啊。 嗯， 所以这个东西真是哈，就是尤其像木工这个确实比较难，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常宋师傅也是说的，是不是说这个2014年装修的时候房子啊，那时候就是甩手掌柜的， 哎， 什么都没管，人家也是按照预算施工的，就是临了的时候改了几个地方，加了一点钱，其他的都挺好。 我们原来就是家里有一个老房子，找了一个设计师呢，设计费是2000块钱 啊。 然后这次重新装修一个小房子， 嗯， 这个设计费呢，就到了5位数了哈。我发现这个4位数的设计费和5位数，它真的不太一样。就有的时候吧，咱说有句话，没有花钱的不是，这个虽然不是100%正确， 嗯， 但是有的时候在装修里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 有很多就是省心的活 啊， 是设计师帮您去做了。 嗯、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些量级上的区别、 嗯，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其实我们都说设计是要付出金钱的，因为各个行业的设计，你比如说服装设计，包括装修的设计哈、 嗯， 设计师绝对是一个充满了智慧而且经验的一个行当。 哎， 但是你比如说，1000块钱的设计和1500块钱的设计。能差多少？ 那就是你还是得看运气啊！你要找一靠谱的设计师，比什么都强。 但是1000块钱的设计和10000块钱的设计，那肯定还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花的钱也不是一个量级， 哎、所以在同一个量级的时候，这得睁大慧眼，好好学嘛学嘛、 嗯，好好比较比较。你比如8398就说了、 哎， 我觉得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它虽然名声在外，但它就是个坑。这个名声在外，实际上不怎么样。用过了之后才明白，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嗯、 有一些装修公司呢，可能您没怎么听说过。但确实还不错， 哎， 所以也存在这种情况嘛。 是白边魔女说，我们家装修的时候那叫一个堵，我们家老妈特别能折腾，平均装修一次啊就用个7-8年。 嗯， 地砖刚开始的时候铺的啊，后期就空的了。 哦， 哎呀，最可恨的是一次刚装修好的阳台打个雷扔掉下来2块砖、 哦， 哎，再找人的时候就找不着了。哎呦呵。你说这个堵不堵？ 这是施工质量非常堪忧啊！ 按说这个收的时候应该拿一个小军的改锥， 嗯， 把每块瓷砖都敲一遍， 要好好的检查检查， 听听里边有没有空鼓的。 不是拿一什么橡皮锤检查吗？嗯、 你能听 有这一说吗？ 轰的时候你拿橡皮锤，你能听出什么声来？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太专业了。 你拿个电笔吧。 拿电笔那不是测电的吗？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装修当中您遇过没遇到过坑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时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不光装修的时候有坑，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还真是，你要是赶上倒霉吧，你可能什么时候都能遇见坑。 又怎么了？ 哎呀，这两天童女士反映啊，她在朝阳区某婚介公司花了68800，多吉利的一个数字，只为找到一位能够相伴一生的爱人。没想到红娘介绍的男士啊，好多信息都是假的，你想退钱的时候也不容易。 明白了，也就是找对象的时候，这坑也不少。 哎，今年七月份呢，单身8年的童女士啊，要说这年头真是有点长了哈。 您从来没单身过这么长时间吗？ 8年，哎呦呵，反正当时接到了婚庆公司打来的电话，说你的照片啊挺好，有气质，说有个男士呢关注到你了。说周末有空吗？过来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男士。所以呢，童女士如约就来到了婚庆公司，工作人员呢就向她推销一对一的红娘服务，总价68800，服务期限12个月，可以约见12个人。 一对一，这是不是所谓的 VIP 服务啊？ 哎、 比较高级的服务、啊， 肯定贵啊。起初童女士也觉得价格太贵了。当然，对方就找出了一位男士照片，介绍起这位男士的优秀条件，并且答应童女士，你当天交钱，第二天就能给你安排见面。童女士就被说动了，先交了23000块钱，余额办理了分期付款。 哟呵，分期付款就为找到心爱的另一半， 这真是下了血本了哈。 当然，估计那男士的照片应该不错， 那 要么能瞬间动心吗？ 在交完费之后呢，工作人员口中那位优秀男士啊，优质男，却以各种理由拒绝见面。之后呢，红娘陆续安排了童女士和其他的几位男士见面，每次规定啊，到店只能聊不到半小时。时间一到，两个人加了微信，红娘呢就把这个男士带离这个房间，然后呢让童女士签字确认已经约见了，就是你们俩见了面了，就聊了半个小时， 就甭管成不成，反正你见了你就得给我签字确认。 对啊，让童女士不满的是，红娘推荐的人选的吧，不太符合她的择偶标准。说我陆续见了9个人，但是感觉红娘只是想赶紧把这12个人的服务名额完成，并不是真正想给我推荐什么合适的人。 理解理解，这不年底了吗？红娘也得冲冲 KPI 呀、 啊。关键是他那 KPI 冲了，我这就一次次浪费了。 那来说说吧， 对、啊、 这和男的男士见面的时候、 啊、 这童女士有什么心得呀？ 反正在和男士的见面沟通当中，童女士发现红娘给她提供的男士信息当中有很多是未经核实的。你比如说资料上写着年薪100万， 哇， 挺好啊。说我一问这男的，好家伙，还欠着700多万外债呀。 不是，这是年欠薪100万吗？ 哎呀，就连是单身还是离异有子女这样最基本的信息，有的都不靠谱，都搞错了。童女士认为婚介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核信息的义务， 太差了，这样、 啊、是吧？在发现服务不匹配之后呢，童女士就向这婚介公司啊提出，你得全额退我钱。但是那肯定一想都知道对方不答应。工作人员说，童女士，你已经见了9个男士了，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童女士气愤地说，我交了，您咱们不宣说罪，现在交了39800哈。按照这个说法，平均每见一个对象就得花4000多块钱。 哎呀，也挺贵啊哈。 那相当贵啊， 成本很高。 红娘一天安排见3个人，即使其中有2个不符合条件的，当然对方也提供了3次的约见服务来算， 也就是一天花出去了12000 啊。对啊，这12000，那你这背后的猫腻是不是细思极恐？ 是呀、啊、是呀、啊、 对吧？你想这4000块钱一个人要是给那个说和给1500雇一个， 因为我个人是没参加过相亲哈、 啊、 更是没有注册过这种网站、 啊、 所以我这么一想我还省了不少钱呢、啊、 是 不是？ 这特别凡尔赛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个你找公司就不好，但起码得找一靠谱公司、 啊、 这跟装修也是一样的嘛。 记者呢也是跟随童女士来到了这个婚介公司了解情况，这个公司拒绝接受和解，然后针对男士信息不实的问题，工作人员说，审核的事儿都是公司在做，我们不清楚，我们是红娘啊。经过多方协调，婚介公司最终是退还了童女士60%的服务费。这还是多方协调之后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我觉得这玩意儿吧， 你太着急了也不行。 哎， 这跟找那个装修公司差不太多。 嗯， 啊， 有的时候咱之前节目里也说，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哈。 哎， 大家要放平心态嘛。 哎， 也不是说咱着急一天见个三个五个他就一定能成的。 嗯，对， 当然这些无论是那个亲戚朋友介绍相亲也好， 嗯， 或者自己找公司也好，的确是辅助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但是 作为咱自身来说， 啊， 我觉得首要的是提升自己，对吧？提升自己的价值。 当然了，这是你说的没问题，你又凡尔赛。关键的问题在于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婚介公司，你收的钱，你得对得起自己的服务， 哎哎哎， 对吧？另外说个题外话，生活当中也有好多人自愿想当红娘。 嗯， 哎，你们单位有没有单身的小伙子？我这儿有一个姑娘，就是也不问问对方喜好，也不看看对方的一些基本的什么兴趣爱好， 嗯， 只要是单身就往一块撮合。 哎，咱们看好多电视剧里， 啊， 那些相亲的桥段，不都特直接、特直给吗？ 当然这个 上来就是在哪个大城市， 你属什么的， 有没有户口 啊？ 多大年纪呀， 啊？ 几套房啊？几辆车呀？ 对啊， 太现实 是吧？现实不现，管着两个人你得合适对一块比较， 哎， 有的时候来根本就不问。我曾经遇见过那个更，你属什么呀？没辙。哦，你属蛇呀？我给你介绍一小伙子啊。 他也属蛇， 属鼠的，你们俩真是这个郎才女貌，这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特别般配。然后你问他为什么属鼠的跟属蛇的就般配啊，知道吗？ 蛇鼠一窝呀。 哎，就是这意思。 这太不， 哎呀，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装修当中的坑啊，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别让李凯老师当红娘，介绍来的那一定不靠谱啊。 是吗？ 都蛇鼠一窝了，那还能有好吗？ 我就那么一说，突然间想起，我就说这个当红娘哈，生活当中您要是想给人介绍对象，也是最好靠点谱。 行行行啊，咱还来说说装修的事儿。其实这装修有时候跟搞对象、跟找对象也有点就是异曲同工之妙， 啊， 咱也得擦亮慧眼， 嗯， 多比较、多选择嘛。比如 Osis 就说啊，装修我觉得得遇上一好工长特别重要， 哎， 这用工用料水特别深，你还别催，那工序啊一道都不能少。 嗯， 有条件最好请个监理，三方监管。 嗯， 这一方面我觉得别省钱。 哎，装修公司那个监理公司，您最好还是别从装修公司里边，他们有一些人是负责监理的，就是内部的监理哈。 嗯， 您还是最好找第三方。 哎， 还比较靠谱。 嗯，包括爱的旋律说，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屋顶上有一个地方有点开裂了， 嗯， 现在只好用胶条给贴上，时间长了就好点儿。这个是不是还找个机会能修修就修修啊？ 我也不懂啊， 这我也不懂啊，这起码别产生安全隐患， 哎， 是吧？嗯， 是。然后0800说，装修公司广告说的都特别好，但是干起活来吧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你说不装吧不行，装吧又怕有坑，哎呀，全包圆了怕糊弄，自己购材料吧精力有限，装修难呐。 哎，装修真的是不容易呀。 哎，现在有一些大的装修公司啊，好多他那个施工队啊都是像加盟过来的。 哦， 就是说我这个公司啊生意挺大，然后你是一装修队的，你来我们这儿吧，我收点管理费，然后你就去干吧，以我的名义来。当然你说这说装修队就这些工长啊，他的水平真的是参差不齐， 所以做出来的活那细致度、 哎、 精致度也不一样，是不是？ 是啊。 微蓝说呢，我觉得水电的材料咱一定得选好的，因为不能外漏，所以出了问题最坑。我们家装修啊找的是朋友，电箱开关连接线师傅没有走心，线接的虚，刚用了一个多月就烧糊了，跳闸了。 哎呦， 但是没办法，赶上疫情就只能自己网购开关，让物业给换上的。物业说，哎呦，你们家这线接的也太危险了。 嗯， 所以有时候朋友介绍也不是完全靠谱，也不是万能的。 朋友介绍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呀？杀手？ 就不是你好意思跟他撕破脸去吵去吗？ 看是哪个朋友，比如李凯老师， 啊， 那绝对敢。 那不行，就是这个，我觉得装修这事儿吧，要说也可能这个时间年头比较长， 嗯， 质量是第一位， 哎， 有的时候面子这事儿吧，您最好找一个非亲非故的。 对，也是， 哎， 就我们家要装修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好朋友说，哎，要不把我们家的工长介绍给你，把我们家设计师介绍给你。 啊， 但是我有的就是婉拒了，还是自己找了一个自己觉得相对比较靠谱的。 嗯，哎， 再有一个呢，博荣姐说，小美刚才说那橡皮锤。它是装地砖的时候用的 啊，对，那时候敲啊， 哦， 空了之后你拿橡皮锤你敲不出声来， 敲不出声来，啊， 你得拿那改锥的把儿。 你看看， 啊， 一看我就是装修当中的甩手掌柜，是不是？ 哦，行行行，你还是好好的去婚介公司吧。 蛇皮锅呀。 3090说，大家好，嘿，今儿这话题正中下怀、 嗯、 啊，不枉我等了两天，这不是要快春节了吗？有一部电影春季档上映，两位主演了得，看看海报吧。结果一看是我跟美哲的照片，然后叫坑之绝地反击 哦，2022年贺岁档是吧？坑之绝地反击、 哎。您别说，您这海报做的还挺好看， 嗯， 是吧？ 而且李凯老师站 C 位哈，我有点不满意，为什么我这个篇幅占的这么小呢？ 啊，是吧？谁想看可以去聊天室里看看。 哎，在我们的听听 FM， 您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嗯， 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点赞的小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点赞。再说一贼的事儿，这贼呀盗窃了车辆后备箱里的烟酒茶叶和现金，但是呢他在冬天作案的时候、 啊、 竟然穿着拖鞋、 哦、 也不怕冻脚啊。这上地派出所民警巡线， 人家脚热汗脚你管得着吗？ 反正就是有蹊跷 啊，你说吧。 这脚要是冷的话，冬天全身都得冷、 嗯、 一看太不会养生了。甭管怎么着吧，人民警巡线追踪啊，顺藤摸瓜，在一处开着门的出租屋地上看到了同样的拖鞋和酒。 嗯， 在事主报案仅仅2个小时之后，就把这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了。看见没，多亏这双拖鞋啊、 嗯、 成了破案的关键呢。事主啊，是在11月26号下午1点钟的时候，向海淀公安分局上地派出所报警，说他放在车里的财物被偷了。派出所打击办案队接警之后，赶紧赶往了这个案发现场。原来啊，事主前一天停好车之后，因为一时大意忘了锁车，案发当天回来再开车的时候，发现自己放在后备箱里的烟、酒、茶叶还有现金全都丢了。 嗯， 这真是没少往后备箱放东西啊。 那这不是年底了吗、 哎、嗯，民警经过工作啊，发现嫌疑人作案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穿拖鞋作案，嫌疑人的居住地肯定不会离太远。 哎呦， 民警迅速分工，在附近就地展开了侦查。就在侦查员路过一处开着门的出租屋的时候，就发现地上放的这双拖鞋和2坛酒， 嗯， 特别的蹊跷啊，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民警说啊，拖鞋和嫌疑人作案的时候穿的一模一样，而这2坛酒呢，也和事主描述的特征完全一致，那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经过对这条线索的进一步追查，民警确定了李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在附近蹲守。而从外面刚刚回来的李某某全然不知民警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嗯， 最终在事主报案仅仅2个小时之后，民警就把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抓获，并且在其租住的房间里起获了被盗的烟酒茶叶和现金，帮助事主挽回了损失3000多块钱。目前啊，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当然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咱停车的时候还是要牢牢的树立安全意识啊，放在第一位。首先呢，选择正规的有人看守的停车场会好一些，千万别把车停放在偏僻的地方或者没人看管的人行道上。 是， 锁车门也非常重要哈。这 跟锁家门是一个性质。 哎，是是是，这个咱们有的时候用遥控钥匙锁完车门之后、 嗯、 可以拉一拉车门， 必须拉一下， 检查一下是否真正落锁了。甭管您离车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都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车窗有没有关好，车有没有锁好、 嗯、 千万别怀那种侥幸心理，就是反正我就离开几分钟啊，没事儿，很快就回来。当然也不要在车里放置贵重的物品，特别是您的钱包啊、现金啊、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烟酒茶叶这些放在车里的显眼处，有可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是吧？ 这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嗯、 这招贼的事儿咱不干、 哎、 对吧？ 你想想他这个穿拖鞋作案、 啊、 有可能就是临时起意。 对对啊，就是看到了可能就是他也是属于兔子就吃窝边草、 嗯、哎，就给人留下一个念想，是不是、 啊、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到年底了哈，车里边就千万别当保险箱、 嗯、 啊，把该拿走的东西拿走。 没错， 哪怕您说我那包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破包，架不住这有的时候 贼的不这么想， 嗯 啊， 人家可能看见之后再给你砸个车窗， 哎， 咱也得不偿失嘛。 对，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遇见过没遇见过装修的坑，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 6306说，原来装修过，为了保证质量和省心，不和对方砍价。不跟他砍价，他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也没有现场监督，完全相信他们，希望可以换得保质保量。结果后来发现使用的材料都不太好，哎呀，想着装修就犯怵，花钱不说，过程中的麻烦问题太多，更怕质量不保，所以至今犹豫，没敢碰这个问题。 哦，我其实也想问问朋友们，因为我自己装修的经验确实不太足哈。像一般用什么样的料，什么品牌，什么价格，这个难道不会在装修的时候给您列个明细单吗？ 应该写清楚。对，他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装修公司没那么细致吧？ 哦， 啊，你比如说是什么样的水泥，多少标号，什么牌子的， 嗯， 这些可能都不写，就是写个水泥，对不对？ 哎，这 写什么样的沙子， 嗯，就是一些隐患，对不对？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的， 嗯 啊，就是。可以少操点心，但是也得上点心。 哎，起码人家给你列出来单子，咱得好好检查检查， 哎， 有没有缺项漏项，有没有价格离谱的地方， 嗯， 是吧？雨欣也说了，我们家正在装修呢，给我们发来一张图，我看看啊，这应该是墙上已经刷了，这叫大白吗？ 啊，我不知道呀， 我也不太专业啊。反正现在人家那个墙上哈都已经刷白了， 至少门是包上了，准备装修的时候， 哎， 先包上门嘛。 对对对，嗯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见没遇见过坑哈，装修的坑您有什么样的心得，以及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可以点赞，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嗯，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成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 一座城的景，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装修的故事哈。您装修的时候遇见坑没遇见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包括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正向的经验和心得，也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我刚才看到哪位朋友说正好我们家准备装修，今天要好好听听你们的节目，也听听大家怎么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支支招，是不是？林说，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装修还是要亲力亲为。17年前啊，我儿子买了一个新房，儿子儿媳把攒了多年的假全都用上了。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是在建材市场，就是在家具城跑呢。 就是去建材市场的路上， 忙装修，是不是？恨不得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去挑。尤其是电路方面，为了安全，全是我儿子自己动手。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看，这不是17年前买的房吗？现在住了10几年过去了，还真没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儿媳啊也特别好，是一个勤快的北京姑娘，家里永远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跟新装修的一样。特别好哈。 咱北京姑娘就是好。 我们国际装也不错。 老北京说，哎呀，这个我们家装修啊，工长是熟人啊，工人呢都是一两个人全干了，然后呢电工的活我自己干的。你看人家有技术。 一两个工人要干一个家的活儿， 他可能分吧，比如说这个瓦工，一两个人干一个卫生间厨房， 就是他一波一波的换，是吧？ 就是屋里边不会有太多人的。 包括刚才雨欣不是他们家正装修嘛，我看那个墙都是白的，人说是刷了第一遍腻子，刷腻子嘛， 得刷几遍呢？ 不知道呀，这我真没，怎么也得刷几遍是吗？是不是还得怎么找平 粉底？卸妆， 行行，我又知道了啊！反正我不往脸上刮腻子， 是吧？那你刮什么呢？ 刮遮瑕、高光、粉底液， 也多少个瑕这得。 确实也没什么瑕，走走形式吧。 微蓝说，水电的材料一定得选好，因为不能外漏，所以这刚才念过吗？ 刚才 念过了哈， 就是还是要重视水电的这一块装修哈。当然呢，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就说0800说这个装修公司的广告都是说的特别好，但有时候干起来就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哈。 王婆卖瓜，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啊，谁都不会说自己的手艺啊，自己产品不好，是不是？ 水晶也说了，反正水电这块是蒙不了我自己就是一名电工、水工，我也知道一点儿，这两个我就吃不了亏了。 是，今天呢，你说。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些不靠谱的那些装修公司或者工长，他可能坑我们这种无知的小白，你知道吗？但人家很多朋友自己知道这一套原理怎么运作的，那就不容易上当和吃亏。因为我装修的时候，人家真的是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我连这个什么大白腻子我都分不清。 是吧？ 你说这装修 这就关键是上不上心。 你 想，你看，我看你们女生使那些化妆品 啊， 我就是一个擦脸油的概念 啊， 顶多就是 抹点油， 反正也就是分不出来。 对，这不像你们那大瓶小瓶，然后一堆刷子，这谁知道你们都是干嘛用的， 嗯、 对吧？ 隔行如隔山， 哎，这就是这样。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装修的过程当中，您遇见没遇见过坑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这个眼瞅着哈，到年底了。孩子们的寒假还没有放，但是各大培训机构的寒假班再次上线，什么寒假班火爆开启，弯道超车，学霸必备啊！和往年相比，双减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注定要迎来许多变化。 嗯， 市面上唱主角的不再是学科类的培训，而是五花八门的素质类的课程。不过呢，也有一些换汤不换药的隐秘操作混入其中。 有， 你比如说双减对线下培训机构的影响比较直接，好多课要不然停了，要不然调整，但是线上还有空子可钻，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叫 AI 课。 哎，因为我家里没小孩啊，这 AI 课到底教点什么呀？ 我也不太知道，我们家孩子没上过。 就打着这个概念，感觉特别潮。 AI 不是叫号称人工智能吗？据说这个 AI 课寒假也能照常上。前不久呢，崔小宁给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报了三门线上课，有英语、阅读和思维，每周各推四次 AI 课和一次互动课，全当给小学预热了。不同于一些直播课小心翼翼的去学科化，崔小宁发现孩子所上的这个 AI 课丝毫不受影响。比如说思维课哈，继续按照课程安排教100以内的加减法，还有图形空间概率等等问题。寒假的时候呢，系统会不停的推新课哈。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寒假的学科类培训不仅存在于 AI 课当中，还可能藏身于一对一的家教。 哎，我猜想了一下哈，这个 AI 课是不是它有那个人工智能，比如半智能半自动的给小朋友上课呀？ 我觉得吧，就是穿了个马甲。 哦，其实教的还是学科类的 内容。100以内加减法吗？ 那显然是数学课呀，包括图形啊、概率， 我觉得 数学的 学前班的时候都不教以内，都教20以内的，是不是？ 嗯， 你学了几回？ 我们你说什么学了几回啊？ 20以内加减法， 就一学就会啊！ 哦、 我没上学之前，我都会背99乘法口诀表了。 你这就属于提前教了啊、 嗯， 对你的发展很不利。 不不不不，我要说的是，我姥姥她人家就是数学老师。 嗨、 哦，你说不教那个也没得可教是吧？ 就上小学之前， 一得一，一二得二。我小时候都当儿歌学的。 哎呀， 瞧我这胎教，不是胎教，瞧我。不是， 哎呀，我不行了，我得放人。 瞧我这个启蒙教育。 哎呀，这个胎教真是好啊！不是，真的特别好。胎教不错，来放会儿开心的歌曲啊。来说哈，这两天呢，家长王松啊就收到了一则由浩老师发来的短信，说这个海淀翟老师啊跟同事一起为单科低于95分的学生特训，查漏补缺，提升技巧，八字课至少是16加，啊，详听请询多少，后边一个座机号码。那记者呢就按着号码拨过去，接线的客服人员表示说，他们都是多年的老品牌，别的机构呢现在都被整顿了，但是他们依然可以给学生提供学科类的培训，小学初中的学生都可以做啊，胎教不管。数学是吧，学科最好提分的科目就是数学了。 真的吗？ 哎，反正叫老师是这样说的、 嗯、 客服就立马开始推销，说我们的机构呢请的都是海淀西城学校的在职老师，教学水平肯定没有问题。 嗯， 记者就提出了一些疑问，学校在职老师明明不允许培训机构教课哈、啊，你们老师哪个学校的？客服会具体信息不便透露，但是可以保证都是学校老师。说我们还被监管部门警告过呢，呵，这都成贴金了是吧？ 这就是意思，我们请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老师。 哎呀，反正说实话啊，寒假虽然还没有来，但是假期就是假期，不要把假期当成学期、 嗯、 是吧？这也是很多教育人士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学校、家长和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 哎， 那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辉认为，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呢，即将到来的寒假肯定会与以往不一样，那么理念呢也随之要调整，作为家长最好能跳出以往逢假期必报班的惯性思维，摆脱对培训机构的一些依赖，真正着眼于怎么让孩子成长发展的更为健全。说孩子的学习方式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很多时候呢，生活就是最好的课堂。比如说家里边的老人身体不太好， 我们就鼓励啊，利用假期的时候让孩子多陪陪老人，这对于孩子也是一种锻炼。那么在楚昭辉看来，假期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机会去丰富自己的体验，拓展自己的见识，而这些不止通过报班才能实现，让孩子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或者是社区服务，同样能够让假期充实而有意义，对吧？多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小朋友的童年是没法再来第二次的，是吧？所以其实每一年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是 在成长的关键阶段可以多出去走走，长长见识，开拓一下视野，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在夸美哲， 怎么了？ 那时候该说小美太可爱了， 谢谢你啊，这不小心口误了吗？ 哎呀，张伯荣哈哈哈哈这鸟兔子 领会精神啊，幼儿启蒙教育， 不是胎教啊。 要说胎教 啊， 胎教我可能还真的，可能我妈妈放放歌什么的，放放古典乐什么的， 这你都记得住啊？ 我妈跟我说的，但是我妈还跟我说了一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当一乐分享给大家听 啊。你说说。 你看呢，就我妈说怀着我的时候，她就看了好多美人杂志，模特杂志，就是希望啊能够天天被这些就是好看的图像所洗脑，然后呢就是期盼能生一个长得好看的姑娘。 看的全是男明星吧？ 什么呀，当然是女明星，也有可能有男明星，我也不知道看的是男明星女明星，反正我妈就爱看这个。 哎，挺好挺好挺好。 是不是还有点效果？ 是有点吧。 怎么那么为难，那么勉强呢？ 看的可能因为我对明星不熟，我对足球明星比较熟。你比如说著名的长得特帅那个英国的足球明星亨利，兴许也看过了。 贝克汉姆， 这些都是属于 欧文， 这些都长得都是英超球员， 是吗？反正这个我不太懂啊，也就只知道那么几个，什么小 齐达内、 C 罗，反正光罗纳尔多就 好几个啊。行行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这个装修当中遇见什么坑没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了，这不能找熟人，有的时候装修一定要自己去找，这个什么自己买主材呀，尤其水电方面猫腻。最多 啊！我以为他你念第一条最新的一条了， 最新的一条。 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嘿， 嘿什么嘿？吓我一跳！你干嘛？ 这得回复您一句啊，不大可能。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哎呀，玉兰花说装修得注意签正规的合同，还有里边的一些细节得看明白了。 对，这个很重要哈。当然还有一位新朋友叫做惯性举，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听了你们节目好久了，这是第一次发言。我们家五月份的时候刚刚装修完，七月份的时候住进去了。总体来说啊，对设计师很不满意。我们家也是花了五位数的设计费，前期沟通还行，但是拖稿严重。 拖稿， 说实在，我们家的设计师也这样。这插播一句哈，当然我和媳妇儿都不是喜欢催的人，尤其是我自己也搞工程，深深讨厌催图的甲方，觉得大家都不容易，互相理解呗。结果不催的结果就是一个月的设计周期生生拖到了三个月。您这 才 三个月，我这拖了半年呢，我找谁说？当然啊，在我们明确表示不用设计推荐的工长之后，这个就拒绝给我们出概算和预算。呀，这确实有点过分了啊！设计交底一次之后再也不来了，后期呀，挑乳胶漆的颜色、柜子板的颜色啥的，都是我们自己根据渲染图自己选的。那这设计师确实是有点不仗义了、 对，后边还有呢。 人家说开始装修之后工长倒还挺好，在基本没有设计师介入的情况下跟我们一起努力实现了最初的设计意图，而且隐蔽工程做得很好。这两天啊给家里升级网络，发现预埋的网线都是六类线，这个之前我们都没强调过，在网上看到很多家里装修不强调就会给买五类或者是五亿线，从这个细节还是能看出来我们家那工长很不错，靠谱。 但是我觉得您和美哲一样啊，都是属于高端的那种消费群体啊。 这主要是没时间嘛，一心扑在工作上， 哦、 为广播事业贡献青春嘛。 是是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儿。这昵称没法起来，说个人觉得吧，这个行业呢其实都是平台招揽最合适的业务和工长，工长呢再找人来干，这就是对平台啊，对于工长的约束能力、合作关系，以及工长是不是有稳定的施工人员啊，这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啊， 是啊， 说我觉得找装修地址在附近的比较大的装修公司，工长呢在这附近有几个工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相对可靠一些。有没有增项不是重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个工程总会有些变化的，小问题总会有，关键看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顺畅程度。 哎，你像我们家这个设计师也是拖稿严重哈，可能上一个工程上一个设计项目还没有弄完，本来是春天的时候就跟他进行对接，但真正进入到设计阶段已经跑到八九月份去了。当然后期在报了预算之后也是超出了我们预算一些，我们当时其实心里也是不太乐意的，但是好在那设计师也帮我们去谈了工长的价格，把这个最后的预算价格往下压了压，起码在心理上我们作为业主也能接受吧。你说这装修不就是有商有量，大家商量着一起来吗？ 自己家的房子主要是还是要砍价、 对对对。七四九八也说了、我感觉这疫情期间什么建材啊、人工啊、家具的价格都上涨了吧，这工人运一袋装修垃圾下楼，每袋吞元， 每袋十块， 十块算贵吗？ 我不知道呀， 我也不知道，没研究过这 个。看纷纷有没有电梯，价格可能不一样。你们家 住 一楼和住十六 楼 ， 对，可能多少有一些区别。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装修的坑，您遇见过哪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啊，不知道李凯老师平常看不看短视频？ 很少看， 很少看是吧？最近啊，有一种弹烟头牵手的秀恩爱方式在短视频平台是不断的出现。 哎呦， 跟大家说说这视频里是怎么拍的哈。 嗯， 有人呢把吸到一半还在燃烧着的烟头就那么向外一弹，瞬间火星四溅，随后呢牵起另外一个人的手，在这视频上配文：这个冬天那么冷，把烟丢掉，牵个手吧。是不是这么一说听着还挺浪漫的？ 你读的一点也不浪漫。 这个冬天那么冷，把烟丢掉，牵个手吧。这样这边是不是还行？ 也好不了哪儿去。 那你来一遍。 我不来。 哎，反正吧，就是很多网友都觉得很浪漫，是不是？纷纷呢就拍这样的小视频跟风模仿。当然在这儿啊，消防也是提醒大家，这秀秀的不是恩爱，秀的是隐患。未灭的烟头是明火，特别容易引发火灾。 哎， 记者也是注意到，为了营造所谓的浪漫气氛，拍这类的视频，在烟头被弹出来的一瞬间，他还会给这个视频加点特效。什么特效呢？慢动作。所以那个弹烟头的姿势啊，就会拍得特别清楚，火星四溅的瞬间也会更加明显， 就是看起来更炫酷一些， 更炫酷一些。但是有一些朋友看了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拍摄的场景除了在室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室内呀、楼道啊，甚至是在电梯间里，就感觉更有安全隐患了。对此，北京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分析说啊，点燃的烟头它本身是明火，对吧？这明火呢，它在燃烧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500到600度，在吸一口的瞬间，就是吸烟的那瞬间哈，这个烟头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800摄氏度。烟头在被丢弃之后仍然会持续燃烧1到4分钟。如果呀您把那个烟头扔到地上，它遇见什么棉麻、纸张或者是落叶、木屑这些可燃物，就特别容易引燃烟头引发火灾。齐兴龙提醒大家，相对于有火苗、有火焰感的明火，没掐灭的烟头几乎没有味道，而且燃烧的时间长，隐蔽性特别强，所以容易被大家忽视。每年因为小小的烟头引发的火灾那不在少数。如果拍摄视频之后没有及时处理好这些烟头，尤其是在室内公共场所，如果恰巧点燃了周围的杂物引发火灾，造成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根据我国的消防法和刑法相关规定，扔烟头的人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敲黑板，这个非常重要啊。 哎， 如果损失严重，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最近啊，咱们说有很多的短视频，什么弹烟头牵手啊，什么点燃花露水表白这样的秀恩爱方式，是在各种短视频平台层出不穷。那播放量、传播量都特别高，特别容易在短视频当中出圈，所以就有很多人跟风拍摄。而针对这种有安全隐患的秀恩爱方式，消防人员也是呼吁大家，这个平台也是应该加大相关的审核力度，是不是？你就不能给流量啊，这不助纣为虐吗？这适当的限流，不要为了流量对大家造成不良的引导，漠视安全隐患。 哎， 也希望大家啊，咱不要盲目跟风。 是是是，这个确实特别悬。乱扔烟头本身就是一不文明的行为，其次呢还有火灾的一些隐患。不管您到底是为了什么哈，那歌怎么唱来的？秀恩爱什么什么什么？你也不是，你也听过是吧？ 这不是一句顺口溜吗？ 啊，反正这个玩意儿太过于危险啊，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不干，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是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装修的时候遇见什么样的坑，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右下角给我们点赞哈。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这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心中的歌，这首歌我经历这里的早晨，这首歌等着我回家的窗灯，我的歌，我的城，我一路风尘。北京，我心中的歌，这首歌一起在这里奋斗的人，这首歌千家万户打开的门，我的歌，我的城，我爱的人。北京我的城，旧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唱的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他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哪有围城，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永恒，我的歌，我的城。 飞进我的城，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张灯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清晨，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那又未成，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遗憾我的有我的城。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装修您遇见过哪些坑。另外呢，接下来最后一点时段呢，咱来聊聊有关徽章的事情。这个鸟巢主题倒计时纪念徽章，还有上古神话主题徽章，老北京冰上时光系列徽章，十二月令民俗图谱徽章。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哈，多种主题特色徽章销售特别火爆，不少限令款的徽章据说已经卖脱销了， 特别受欢迎。 这不是12月4号下午在王府井宫北一层的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里边，包女士欣喜地买到了期待已久的一枚徽章。 什么徽章啊？ 说终于买到这叫鸟巢拼图倒计时100天的徽章了。说我都来了好几回了，终于等到补货了。包女士特别激动地说，这个鸟巢拼图啊，是鸟巢主题倒计时纪念徽章，在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推出第一款，800天、2周年、500天、1周年，目前已经推出了8款倒计时徽章，每一款啊都记录了冬奥筹备期间发生的重要元素，限量发售。后续呢还会推出一款开幕式纪念徽章。哎呀，拼在一起将组成国家体育场，就是鸟巢俯视图形案。 那也就是说我得从1000天的时候开始收集，是吧？每到重要的时间节点买回来一点儿，等到最后能拼成 一个完整的。你现在想收已经晚了 哟。但是咱们台旁边不就是有一个冬奥纪念品的特许商店吗？ 是吧？ 回头我们可以溜达溜达，我看反正人家那个在橱窗里有展示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有没有这限量徽章，能不能买着，那就得打一问号了， 是吧？限量嘛，反正这包女士特别开心，说倒计时100天的徽章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上面写着一起向未来的冬奥口号，说着就跟美哲一样哼， 一起向未来。你不是就哼着吗？我就哼一下。 不是，你这哼着就最后一句了， 我们都需要爱 啊。对啊，你这个可以看你那个视频，领舞的视频， 这个大家可以找找吧。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得见。 应该有吧， 应该有。 你是不是发过我一次？ 我发朋友圈了， 发了朋友圈了，是吧？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尤其是广播端的主持人一块跳，美哲站第一个哈，个儿特别高，所以他站第一个，跳的还挺好。 别帮我解释， 跟广播体操一样。 嘿， 那么据说这个特别开心嘛，包女士说，哎呀，这个整套徽章中最难买的是倒计时1000天的，特许商店呢早就卖没了，特意去了二级市场，用了几倍的价才淘到，说白就买了那个。 加价的， 加价的二手市场嘛，销售火爆的不止这一套，上古神话系列主题徽章呢也十分受欢迎。在特许商店里边，这一套六枚徽章 都有什么故事啊？ 有夸父逐日 哦， 女娲补天， 不是夸父逐日， 夸父啊 啊， 夸父夸父啊，女娲对了吧？ 女娲 不是女锅是吧？ 不是，也不是女窝，也不是女锅，女娲， 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说这三款卖的最火的是嫦娥奔月那一款，收藏者都说它美感十足，所以上市没几天就脱销了，而且每补一次货就很快就卖完了。那么在线上的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里边，也有不少系列中几款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像 老北京冰上时光系列里边的，有一些什么十二月令的民俗图谱啊， 嗯， 像七夕乞巧， 哎， 中秋拜月，重阳品菊，这个你最喜欢，时不时的就能够在里边，还包括有些酸梅汤啊。 我过重阳节是不是着急了点儿啊？ 啊，那是有点着急。反正是这样啊，反正里边有一些酸梅汤，这你喜欢吧？糖葫芦你也喜欢吧？ 嗯，还行。 红锅涮肉你最爱吃。 哎，这可以请 是吧？这 您请， 都已经断货了。客服表示说，有些呢已经卖完了，有些呢这个时不时的会补货，到底什么时候补我们也不知道，需要您随时关注哈。那么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的工作人员说，随着冬奥临近，大家越来越关注冬奥了，所以呢这些徽章又迎来了一波销售热潮，几款倒计时系列的徽章都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不少徽章爱好者说定期会询来什么时候上新的呀，问问哈。所以今天最后剩一点点时间，我们不妨也来聊聊您有没有收集图这个徽章的这种爱好。 哎，都收藏了什么样的徽章， 哎， 什么样的主题 是吧，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哎， 是不是。我看到红果姐说， 嗯， 我们家有2008年咱北京夏奥会的徽章 啊，那我多得去，多了好多 是吧，因为当时在电台工作，嗯，是不是还 专门做 体育报道， 哎，嗯， 能不能借我看看呀？ 可以啊， 嗯 啊， 回头拿到台里 记得还啊， 那就再说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博荣姐姐把那个美哲跳那广播不操，不是那个一起向未来的舞蹈， 哎，这算是一个接力的手势舞啊， 哎。 其实除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之外， 嗯， 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很多的名人明星， 嗯， 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接力跳起来的这个舞， 是是，哎，当然跳的真是风姿各有各的不同， 嗯， 各有各的美感， 哎， 啊，每人跳的这个样子虽然是姿势一样，但是整体感觉不一样。 我看到还有很多医院的大夫， 哎， 白衣天使， 对对对， 人家也开始跳这个一起向未来的舞蹈， 哎。然后呢，领头羊说，要说装修，这里边学问大了，必须要先做功课。不管你对装修懂不懂，都不能说不懂啊， 嗯， 让装修公司对你不了解， 哎， 所以呢，他们也不敢轻视骗你。哎呀，所以这就是我们多去两次建材市场，多了解一些装修知识，这样不光对装修也有好处，还学了很多东西。 哎，就是有的时候吧，不靠谱的公司可能会见人下菜碟儿， 哎， 看您啊，就是问两句盘盘道，发现完全都不懂，可能就会在一些暗处给我们设置一些坑，这也就比较难避免了。 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既来聊聊装修啊，另外也来聊聊您家里边有没有一些徽章啊，这些徽章是什么类型的徽章，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又是一年草莓季。这酸酸甜甜的小草莓， 哦，嗯， 从辽宁丹东、江苏徐州、 嗯， 四川双流等地陆续进京啦， 哎。说实话，这个草莓哈， 嗯， 这两年特别受大家欢迎。 为什么呢？ 就是好吃啊， 好吃， 而且种类也特别多。你像咱们北京昌平兴寿， 哦，也产草莓， 也种草莓， 哎， 而且那儿有一个草莓园吧，还是叫什么的， 嗯？其实现在北京有挺多的园子都可以让大家自己去采摘嘛， 当然因为季节不一样。就是这个，因为你比如说像丹东呢，可能稍微冷一些，江苏徐州是不是就离这个温度稍微热一点点？ 嗯，包括刚才还说有四川双流的， 嗯， 就产地都不一样， 哎， 所以这 不是产兔头的。 我说的是素的，您说那是荤的。 行行行行行。 哎呦，小兔兔那么可爱，你也舍得吃？ 哎，对对对对，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哎呀，这个记者呢，最近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啊，目前咱市场上的草莓以99奶油为主， 嗯， 是因为天气和疫情的影响，这草莓比往年晚到了20天左右，数量呢也减少了1/4。 嗯， 外部进京的草莓批发价格预计到12月中下旬，也就这个月中下旬才会出现松动，可能有一些朋友， 哎， 发现现在买草莓稍微有点贵，是吧， 哎，还小贵的。 嗯，目前北京市场上已经有大量的草莓上市，不过这价格一直有点贵， 嗯， 在社区超市以及农贸市场线上的生鲜平台，草莓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比如说九九草莓在每斤60块钱左右，而奶油草莓呢也在40-50块钱一斤左右。记者采访了新发地市场的草莓大王刘京生。刘京生介绍说啊，新发地市场草莓的销售期主要是在每年的10月底到来年的4月份。前期呢主要是来自辽宁的九九草莓，是大棚生产的啊。这个时间段啊，九九草莓是每年8-9月份开始种植，11月份大量上市。但是今年呢，因为天气的原因，这早期草莓的苗它生长情况说不上好，虽然说经过补苗，但是产量不会，这个补苗之后产量是不太会受影响，但是上市的时间还是要比往年迟到了20天左右。再加上这不受到疫情的影响吗，现在已经到了12月份，草莓上市量还没有大幅增加的局面，所以总体上来说啊，上市量比常年同期还是减少了将近1/4。批发价格呢每斤也贵了5-8块钱。刘京生说啊，现在我每天上市的草莓也就7-8千斤，但是往年这个时候您猜得多少了？1.5吨，还是少了不少哈。这往年草莓上市之后啊，因为供应量增加，会很快出现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不过今年大家要想吃到便宜的草莓啊，可能您还得等到12月中下旬以后 了，还得崩会儿。 刚才说了价格，再来说说草莓的口味。经营草莓多年的刘京生说啊，目前北京市民比较喜欢的草莓呢，主要是这个九九红颜草莓，还有奶油草莓。像这个九九红颜，它的口感偏甜，果质呢比较硬。奶油草莓的口味，就更甜一些，果质也偏软。刘京生还介绍说啊，近年来咱北京昌平，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啊，昌平的草莓产量也在增加，尤其是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有所增加，所以预计后期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辽宁等地草莓延时上市对于咱北京市场草莓价格带来的影响。 反正往年草莓基本上能吃到快春节，就是春节过后还能去吃， 3-4月份嘛，比如说， 对，还能继续采摘哈。所以现在北京的物质丰富啊，您要是不嫌贵，您就现在着急 尝鲜， 尝尝鲜。等到真的，比如说12月底啊，明年的1-2月份啊，春节期间大量上市的时候，您可以挨个挑，对吧？ 等到月底的时候，这价格不就有望出现松动吗？ 你爱吃草莓吗？ 还挺爱吃的， 是吧？ 而且草莓还可以作为很多烘焙的一些小就是装饰，你看有很多小蛋糕。 上面有俩， 最后给你放个小草莓，放个小薄荷叶儿什么的，都是作为小点缀嘛。 反正草莓这个孩子爱吃，没糊，所以 对，吃起来比较方便。 红果说，丹东的红颜草莓好吃，你看，平时都爱吃，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有过什么样的徽章，以及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坑，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宁乐说，我来自武汉，我收藏了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徽章，这蓝色的挂绳，仙鹤云朵的图案，背面呢是傲雪的红梅，特别的漂亮、也欢迎您多多给我们晒晒图、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如果您的等级在3级之上，就可以给我们发图了、当然还有一种渠道可以跟我们互动啊，这个就是我们主持人可以看到，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随意发图。 SQNB 这位新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我必须得参与一下 啊。 我们家2018年10月开始装修，2019年6月搬家的。回想起半年的装修过程，都是一部血泪史。 哟，怎么了？ 为了搞好装修，我提前2年就开始准备。 这有点早啊！ 提前1年开始逛各大家具建材卖场。打车费就花了3000多， 嚯！ 逛到什么地步呢？每个卖场、每个品牌店面的销售人员都认识我了，家里边、店里边的家具位置变，这个位置变化位置了，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真是没少跑。 最后本人原创了一本装修攻略，免费分享给小区邻居们，一共80多页哈。身边的人都说了，我是当博士论文写的 哟， 80多页那可不是真的跟博士论文差不多了，是吧？说每次听装修课程，我都提出专业问题，邻居们都听不懂我的问题。好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 哎， 我们家的装修最后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挺好挺好。 哎呀，被邻居们说样板间，北欧风格的，现在居住在自己的新家，非常舒服，非常喜欢。 北欧风格，那应该是那种极简的，特别有格调，有品质的感觉哈。 反正我觉得这 所谓的那个 ins 风 啊， 嗯， 我不太懂你们年轻人说的是什么风啊。反正总之这听起来就够累得慌。 但是人家起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啊、 而且我特别好奇您那80多页的博士论文呢，就是这个原创的装修攻略，能不能也分享分享给我们 啊？尤其是给美哲，他们家正在装修， 对对对， 啊、 不知道现在看还来不来得及 啊？有没有这些这个更新近代的这些迭代的这种情况？ 是是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啊回复"入群"两个字， 啊、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 对， 如果您乐意的话 啊， 也可以把您的那个装修攻略分享给我们的群友们， 哎、 是不是？ 好吧。 嗯， 乐乐1335说的，当年怕麻烦，装修队给我买的我们家的8字阀，5年挨个漏水，全都换了一遍了。 这质量太有问题了。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还是得买点贵的。 嗯 啊，8字阀这些东西漏水比较麻烦， 就换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啊、对对，换反正倒是不是什么难事儿，一般都是在厕所呀、卫生间啊，对吧？ 哎， 卫生间里边厕所就是卫生间，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地方、 嗯， 这个一旦坏了，至少你要是做了防水还好点吧？ 哎，所以刚才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水电这一部分， 哎、 用料是吧？包括用心程度，大家都得多琢磨琢磨。 嗯， 沧海一粟也说了，3年前本可以用熟悉的装修队伍，省钱省力，但是退休前吧，为了避嫌，我就是找了某一个平台啊，他们老打装修广告， 哦、 结果干到1/3的时候，给我撂挑子了。 火！ 无奈我自己垫付了将近10000块钱，才勉强完工住进去。这装修公司的事儿啊，还挺轰动的。当时就很多朋友啊，都特别不满意他们装修的这个结果。 嗯、 但是现在呢，这垫付的钱能不能还回来还不知道呢， 哎、 也算是。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哎、 是不是？ 所以这也确实是哈， 嗯、 有的时候真是得擦亮慧眼，找一靠谱的， 哎、 是吧？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兔儿爷说，我遇到的坑，装修那会儿啊，不能完全听装修工人的。我10多年以前呢、啊，装修铺地板砖，装修师傅说呀，这地板砖啊，斜着铺也挺好看的，我就听他的，斜着铺的。结果现在感觉特别的别扭，尤其是每一次擦地的时候，都得斜着走溜啊。要是当时顺着东西或者南北铺，那擦一行是一行。现在倒好，我从这个角到另一角，别扭得很。后来听说啊，斜着铺啊，人工费要多，工人呢可能能多挣一点 哦，所以愿意给您推荐这种铺砖的方式、 哎，可能是拼花吧。 嗯，是不是也跟不同年代的审美会多少有点？ 反正审不审美的，这跟干活后来蹲地是个费劲的事儿。 确实给业主找上麻烦了。你比如说，这个装修不同时代的审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哎。 我装修前就看了很多的那个装修小视频， 嗯、 人家就说啊，原来咱不是每家每户都一个屋里有一个主灯吗？ 嗯、 现在好像不太流行做主灯了，就他会给你弄那种什么氛围灯 啊， 什么灯带， 嗯、 哎，做那种。整体的屋室内灯光照明的设计， 只要是你有地儿，你做成什么样都行。 哎，包括那叫什么踢脚线， 嗯， 是不是现在也很少有踢脚线了？ 嗯，也有吧， 也有，有的朋友家里也有。 对对对， 看您这个装修什么 喜欢不喜欢， 什么风格、 哎、 是吧、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装修您遇到的坑，以及您收藏过什么样的徽章，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说说比较背的张先生。啊，张先生确实比较背。这个张先生骑车回家，先被一辆货车撞倒在地了。 哟， 等他上了救护车，这救护车又在去医院的途中和一辆小客车相撞，张先生再次受伤。 这确实太背了，是吧？ 通州法院日前发布消息说，前后两起事故啊，各个责任方共同赔偿张先生16万块钱。 嗯， 事情发生的时候，张先生骑自行车经过村口，被孙某驾驶的一辆轻型货车撞倒在地。孙某呢就赶紧拨打120，同时报警。很快呢，救护车、急救车就赶到了，医护人员把张先生抬上救护车，赶往医院。没想到在前往医院的途中，由司机李某驾驶的这个救护车呀、啊，和司机韩某驾驶的小客车又撞一块了，再次造成张先生受伤。 哎呦， 张先生先后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啊，一共花了10多万的治疗费。 这两次接连而来的这个事故让他的腿部呢有了一些伤残。 嗯， 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张先生将两次事故的责任人一同起诉到通州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各相关责任人赔偿他的全部损失，共计24万多块钱。通州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啊，张先生的伤的确是两次事故导致的，但是从案件的证据上来看，没办法分清楚到底是第一次事故严重， 嗯， 还是救护车上面的事故严重，你说呢？没办法区分， 嗯， 实在是没办法分清楚，所以呢，法院判定两起交通事故各承担50%的撞伤责任。在第一起交通事故当中，货车司机孙某承担全部责任，张先生没责任。第二起事故当中呢，张先生依然是没责任，那救护车的司机和小轿车司机承担同等责任。 哎，虽然你说张先生这两起事故都没责任，但是伤还是受在人家身上了。 所以最后呢，法院结合张先生提供的各项证据，最后判决相关责任人赔偿各项损失一共呢是16万块钱。 嗯。 生活有的时候，有时候赶上寸劲了， 这就属于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充满了小意外、啊。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哎、 千万千万要这个遵守交通规则、 嗯， 是吧？ 尤其骑车的时候，看见那大车哈、啊 哎， 咱就稍微避一避。 是，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这个3464说，总听你们节目，第一次进来互动，想看看美哲长什么样子。 哎，我们每周五的时候有视频直播， 哎、 欢迎您周五下午的时候准时锁定啊，啊 不用 滤镜，无美颜。 对，我们这直播确实没有美颜啊。您这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公众号，要加为认证的哈。 嗯， 您回复一下美哲两个字， 哎， 能看 美丽的美，哲学的哲。 哎，另外我们节目组的其他的主持人，您只要写名字写对了，于飞那名字啊是干沟雨， 然后草字头一个非常的飞， 哎，草字头里一个非常的飞， 嗯，李凯木子李， 哎， 凯旋的凯， 哎，这写不写对的无所谓，那关键俩女主持人的名字您一定要写对了，然后能看到他们的照片。 哎，大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古月家人说，80多岁的老妈把她入党50年的纪念章给了我， 哎， 让我收藏起来，这绝对是特别的有意义。 是是是， 嗯， 这个特别好哈， 哎。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都想说装修就是互相折磨呀。 哎，互相折磨， 啊。不知道您说的是自己一波，还是跟装修公司一波？ 就是跟家人互相折磨。 对，有人 意见谈不拢，还是去跟装修公司扯皮？ 有人说白色的门好看，有人说木色门好看，你到底听谁的？ 所以这装修风格真得提前咱想好了。 哦， 请教我兔子也说了，我说说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装修啊还是大众化的风格比较好，有一些风格一时呢可能流行花里胡哨的，那你万一过一两年不流行了怎么办呢？还是大众一点好 啊。 但是你看怎么说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借着装修标新立异， 是 是 是，这个只要喜欢就行。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装修风格这几年也是经常有些变换， 比如我们现在临时直播间，这不就是工业风吗？ 对，当然这个还行，浅灰和深灰哈。 哎， 咱就不说哪个广播的直播间，当年我刚装修进去之后一看，纯黑的，就是墙面纯黑。你曾经 纯黑的？ 对啊， 哪个直播间啊？ 你忘了啊？就是你可能看的，因为挂的屏幕太多了，就是显示屏太多， 哦， 那个墙面真是纯黑的。 我觉得我们那个直播间它挺炫酷的。 对啊，年轻人就觉得很炫酷，而且它那个装饰材料墙面都是跟弄鸟巢似的吧， 有小网格， 一根一根的柱子啊，一根根的棍儿都贴在墙上，所以你就是每个人审美的年代不一样， 嗯， 每人的性格喜好也不一样， 哎， 是不是？ 如果说我觉得装修的时候大家千万别用熟人啊， 啊， 我深受其苦。 哎，熟人你不好意思，抹不开面子，你跟他较劲，你说你这个重新给我装，你装公司你还跟他说你不行，我你得赔我钱。 哎呀，这确实有一些问题。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是买草莓吃，海洋中的云说， 啊， 我昨天第一次买草莓吃，给我的感觉，哎，这价格确实挺贵的。 嗯， 大家别着急啊，12月中下旬没准这价格就能回落一些了。 刚才我们说的是12月中下旬吧。 嗯， FM 美美说，我们家装修累的都快瘦了一层皮了啊，应该秃了皮了，说半年没休息过，跑施工现场，跑建材市场，跑家具市场，费用大大超出了预算，看上眼的东西都比较贵。 嗯， 总是想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装修了，不能凑合，一定得买自己心仪喜欢的东西。没办法，花钱就像流水啊， 嗯， 那叫一个心疼。不过最后装修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哎，这最后结果是好的，起码前面的辛苦就没白费嘛。 哎，是。 不过选料确实是，有时候那个不同价格的料看着贵的就是好，但你就得加预算嘛。这预算 呀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一点加上去的， 嗯， 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聊了自己关于装修的一些心得。 哎， 传奇说，